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环佩空响桃花源嘅。咁啊，听到桃花源有关咧，你估中啦。咁啊，今日讲嘅题目咧同乌托邦系有关嘅。咁啊，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啦、小武啦、加齐啦、Michael 之外咧，即系标准战队阵容啦，之呢个之外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即系呢个环佩空响桃花源点嚟？ 嘉齐，嗱咁首先咧就嚟自我哋呢排好中意嘅大才子阿苏轼噶啦，咁咧佢原文嘅两句啦，我哋丹青明灭枫黄岭，环佩空响桃花源，咁就系喺阿苏轼咧，佢啱第一次贬官啦， 去到 杭州，系啦，去到杭州时候咧，佢睇到周围嗰啲风景啦，咁你睇下佢丹青明灭，你系想象佢诶点样去用画嘅方式嚟到去睇佢周围见到嗰啲风景咧？嗱，枫黄岭桃花源，桃花源我唔知系咪实际真系个地方系桃花源啦，或者系可能即系记忆喺我哋好有名嗰个桃花源里边，咁但系佢就系描述一啲咧，佢可能喺度杭州附近好靓嘅风景， 系啊，佢都可以讲，即系当时有桃源嘅路嘅，即系条路系咁嘅名嘅。咁其实喺苏轼喺叫杭州时期做得几好，佢三年做杭州知州啦，所以做通判啦，然后三再做得好，所以就做知州。咁通判就系监察啦，第二把手啦。咁做知州就实际系执政嘅，即系官员啦。 苏堤都系咁， 系啦，就系嗰时候就做苏堤啦。但系大家觉得佢治水做得好啦，提升好好啦。咁其实。但同一時間佢係失意嘅，但又未去到好失意嘅一個狀態。咁所以佢去飆翻，佢行路嘅時候見到桃花源，多少都有啲心境喺度嘅，即係話啊，我寄望緊某啲嘅東西，或者可能嚇當時蘇軾想建立喺佢心目中杭州嘅桃花源都唔同。 嗯，呢句詩最正咧，就係空響嗰兩個字，我覺得。即係我諗佢寫嘅時候，未必係有個想法，就係、其實桃花源或者我哋今日會講烏托邦。是不是真的一个空想出来的东西、但对于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看了很多关于乌托邦相关的论述、乌托邦可能真的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空想呢空想桃花源呢令我即刻就在那里想象到咦是不是就是隐隐然好像在那里想喂桃花源其实存不存在的呢或者是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它未必是一个现实来的但是我们一个追求的终极境界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终极目标。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佢空響嗰個迴響，就係話其實雖然係空想，但其實可能背後就係想緊嗰樣嘢點解唔存在，所以佢諗一樣嘢去令佢存在，去回應唔存在嘅失落。 係啦，即係呢個題今日嘅題目係特別嘅，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當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佢其實係講緊必然唔係歷史事實啦，係咪？即係佢一樣係一對大家嘅一個想象嘅東西，但係烏托邦作為喺講歷史嘅時候嘅一個想像或者一個諗法咧，好多時都係記載住唔同嘅時代嘅人佢對當時處境嘅啲睇法同埋諗法。咁所以我哋閱讀烏托邦的歷史，其實亦都係喺當唔同時代裏邊大家對社會啦、對人生世上問題嘅睇法。咁所以今日我哋講，我都不妨破題。所以今日講。烏托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用，譬如黃德威介紹傅柯嘅一個文章，講到就烏托邦、反烏托邦、義托邦，有三個觀念去講翻，即係我哋面對住呢啲咁嘅觀念同想法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運用、應用同埋去做書寫。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講法咧，都會用住呢個咁樣嘅一個即係處理咧，去諗嘅。 sorry， 係冇，我就話其實即係我哋可以睇翻究竟烏托邦本身嘅即係成。個概念係點樣嚟咧？ 有個字開始講嘅， 有個字開始講，即係 utopia 呢個字其實好有趣嘅。呢個字其實嚟自即係1516年，其實即係 Thomas More 即係托馬士摩爾嘅一本書叫 utopia 啦。咁 utopia 呢個字本身係有希臘嘅字根，咁咧因為你 topo 希臘文係解空間啊嘛，咁呢個就係托馬士摩爾啦。咁你睇下佢嘅衫啊，陣間就知道佢寫呢本書本身對應有趣嘅地方，佢空想嘅地方喺邊度咧？不過先講個字根，個字根就係、是。Utopia 其實包括了兩部分的希臘的字根，第一個就是 EU， EU 就是代表美麗啊，咁呢個就係烏托邦本身佢嗰個心目中的藍圖，呢個陣間可以再睇啦，烏托邦嘅島啦，咁個字就係 EU 就代表美好 ，Topo 代表境界，咁Utopia 就係美好的境界啦，但同時間其實 Utopia 呢個字咧係可以代表另一個字根就係 OU，OU 咧喺希臘嘅字根就係代表冇，都係 Topo， 即係冇嘅境界。 但同時間亦都係代表美好嘅境界。你諗下本身嗰個吊軌同埋嗰個作者本身佢心目中嘅迴響 係 乜？ 咪就係 no good 咯。 正話我哋正話睇到個 理想， 正話睇到個地圖啦。但大家觀眾唔使介意，因為嗰個地圖咧係即係烏有嘅，即係佢唔係真係話我哋要標出裏邊嘅什麼東西。但你會見到咧，即係嗰個對烏托邦嘅想像咧，就係有個世界，有個。那個世界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島，因為島嘛，島就是可以被孤立的一個隔絕 的一個狀態。 所以 Utopia 呢中文翻譯真的很正，它亦做烏托邦。 烏有嘛。 烏有即是子虛烏有。 托那個再出來。除了是個音是中之外呢還是一個即是大家寄托。 是啊。 寄托所在。邦呢就是即是 Polis, 其實即是由派頭開始它個共和國或者理想國。 理想國。 那個諗法就是好像一個城邦咁樣。咁呢樣嘢好西方的。所以個翻譯係我即係覺得 好正，係好正。 佢當佢用邦啊城邦嘅觀念，或者喺翻希臘嘅城邦嘅觀念嘅時候，佢就講緊每一個嘅城市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狀態。佢有佢自己嘅法規，有佢自己嘅文化，而城市同城市之間係互不統屬嘅。我可以其中一個係共主啊，或者比較好啲咁，但係嗰個人係會被推翻或者係輪換嘅。咁所以咁樣嘅城邦嘅觀念，好明顯係西方嘅觀念啊，同我哋即係一個大一統啊、強力嘅要贏殺所有人嘅諗法係有啲唔同，同東方嘅諗法。 不過頭先我聽到阿卓然你口快快講錯咗個音，但係呢個講錯嘅音又係即係好有意思嘅，就係、是、烏托莊啊，烏托莊。但係個莊同埋個邦咧，其實就可以見到中西嘅分別，即係我哋整個東方可能想像，你諗下你個桃花源係點樣一回事？我哋嗰個武陵人士撥開嗰啲咁嘅草蔓，然後入到去嗰個境界，係一個村莊嚟，好寧靜，不被世俗嘅或者係不被帝國嘅打擾啊！即係帝力於我何足在人啊！咁係一個咁理想嘅鄉村嘅狀態。咁但係咧。由派头開始，佢哋想象嘅一個理想嘅世界，即係到烏托邦呢個高峰啊，佢都係城市嚟嚇。咁係我諗係可以話中西之間一個比較大嘅差距。 中國式烏托邦可能好大程度上，點解我哋用桃花源嗰個寄托，就係因為其實同魏晉南北朝嘅時代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一個政治紛亂嘅時代，人民係可能覺得喂，我直頭係想逃避咗佢，因為呢樣嘢都唔關我事嘅。但係唔關我事，佢又會走嚟搞我，咁點算啊？我咪要我會 imagine 有一個咁嘅地方，就好似頭先阿嘉齊講，撥開曬嗰啲咩，可能喺個沼澤度，你大家想象下，撐住隻艇，撐咗幾日之後入咗一個地方，係嗰度可能喺地圖上係標咗係邊一個官府管治，但係啲官永遠都唔會去嗰度嘅。然後喺嗰度你會揾到有幾家人喺度，跟住喺度過一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生活。跟住可能咧，全部嘅冇一個好明顯嘅階級觀念，甚至乎可能係所有嘅財產都係共有嘅一個好大同嘅世界。其實佢未必係要有一個咁嘅設計，但係最重要嘅係佢逃離咗現實嘅紛擾，同埋一種政治動盪對於我哋心靈嘅剝削咧，係我哋中國人揾烏托邦最重要嘅原因。 係啊，即係正話，即係小毛講咗好魏晉嘅一個狀態。即係我去諗嘅時候，成日都諗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公元嘅二世紀末到三四世紀咁啊，依個時候咧，喺地球好難揾，我覺得好難揾咗一個樂土，即 係西方 環顧東西方世界都冇。 我唔知即係嗰一即係喺講全球消失嘅時候，好多時都有討論呢個問題，即係叫民族入侵又好啊，即係整個嘅即係一個即係文明嘅狀態都係處於一個好似毀滅緊嘅一個狀態。我成日覺得譬如魏晉正話小毛講話想揾出路，即係我真係感覺唔到有任何嘅出路， 冇 㗎，所以。是逼住喺冇任何出路之下，我先要，譬如我要做五斗米道啊！不如我真係冇 五斗米道， 冇揾冇辦法啦。不如我哋自己 group 埋一齊去尋找一個即係落土啦。咁但係即係好慘啦，五斗米道即係選擇咗漢中啊！即係 嗰個地方根本就唔會係落土啦，注定係咪兵家必爭之地？你玩 game 都試啊， 冇錯。 你唔會唔會用呢、這、一個 太細啦又 阿張老。一買喺呢一個， 我係邊個都可以見到張羅都打佢啦。 第一個回合啊，曹操已經拉大軍嚟打你，跟住都冇辦法贏嘅。講真，除非你用威力加強版編輯到自己好勁，如果你根本冇得玩。所以個桃花源係想像出嚟嘅， 而威力加強版就係桃花源， 就係桃花源咯。威力加強版就係個桃花源，但係用錢買， 冇錯。 咁你點算？ 唔係，但同一時間喺即係魏晉南北朝期間咧，仲有一個大家比較遺忘啲嘅一個好似理想國嘅政權啊，就係、是、成漢。 成漢 就係圍住喺四川盆地一帶咧，咁好多就係嗰啲原本喺漢中，即係跟阿張老佢哋嗰啲天師道避難，咁可能避難到唔同地方啦。咁但後屘佢哋就 gather 翻去咧，就喺四川附近咧，咁有好多其實唔係漢人嚟。 可能好多係其他即係少數民族嚟嘅，佢哋就建立起呢個政權，咁亦都係某程度上係根據嗰個五斗米道嘅理想咧嚟對建國。不過呢個咁樣嘅即係嘗試去理想國嘅建立一個宗教嘅即係角度咧，好快又俾東晉咧消滅翻。咁所以喺《桃花源》呢個《桃花源記》作嘅時候咧，其實實際上係真係有啲人係做緊一個桃花源國嘅一個咁嘅嘗試。 係，咁但係咧就同西方即係頭先講嘅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西方你頭先睇Thomas More 嗰個藍圖咧，其實佢又唔係好似桃花源咁樣，希望避開隱世安逸嗰一種諗法，佢係有一種咧係相對於現實社會制度不公嘅改進。即係你睇 Thomas More 嗰個島，其實佢係好簡單嚟講，其實佢基於一個類似宗教自院式或者小城邦式嘅管理啊。呢個小城邦式就係話，總之大家自給自足，各取所需，各展所長，資源共享，冇私有制，宗教自由。其實正正就係對應緊 Thomas More 當時嘅社會，就係產權被少數人佔有，宗教非常不自由，天主教迫害一啲可能試圖宗教改革嘅新教徒，又或者係其他好多貪婪啊、私心嘅，令到佢覺得呢個咁嘅烏托邦嘅藍圖咧，就正正可以改善現有制度嘅不公。 我自己一個觀念可能會對大家有幫助，即係有一位學者叫段義夫啦，即係佢做嘅係一個人文地理學嘅一個研究，做咗好幾本關於即係人文地理嘅一個書啦。咁其中係一個好重要嘅觀點，佢認為即係人口流動裏面咧，即係所謂嘅推拉因素，即係究竟你係因為對方地其他一個地方係落土所以你走啊，定係你現世住得即係不能夠住落去所以要逃咧？段義夫認為咧，逃跑嘅因素咧先係人口移動嘅一個關鍵因素嚟嘅。即係我哋會覺得而家喺度話搞唔掂，我要移民啦。即係唔會係哇嗰度好正，我要走。所以當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其實我哋腦裏邊砌緊或者諗緊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要發覺現世好難生活落去，所以我哋現世嘅不滿，我哋先至要無論係現世灌納烏托邦，或者係描畫一個烏托邦嘅藍圖。所以依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點。 所以烏托邦都係難民社會嚟，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用情緒上去諗咧。其實點解我哋會有烏托邦嘅建立嘅追求，然後自然到最後可能又會有反烏托邦嘅論述？因為烏托邦一開始我哋追求嘅時候，其實我哋個 emotional 未必係開心。 因為背後係有個反烏托邦，所以你描述咗個烏托邦。係 啦，冇錯。 係啊，所以即係你令我諗起嘅就係即係陶淵明嘅即係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唔知係南山、段背山或者係獅子山，都係山。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講到即係烏托邦又好啦，到東方嘅譬如五斗米道又好啦，桃花源又好啦，咁其實早期咧意大利都譬如即係當時都唔係今日嘅意大利啊，就係意大利嘅地方裏邊咧，都有啲觀念，譬如叫可口香，即係簡單講就係咩咧，就係話嗰度咧啲嘢咧全部都係好好食嘅，即係成個地方真係可以被食物砌嘅一個鄉村，咁所以入到去就可以乜都食得落。 童話故事嗰啲咪啊，但係間屋係嗰啲糖啊、朱古力嗰啲。 我上一節咪講嗰個即係你現世不滿嘅，咁梗係餓到一個地步，你先會 證明個世界好窮啦。 係啊，咁你諗下，而家如果有俾一間朱古力嘅屋俾你嚇，全部都是朱古力做嘅，俾我哋四位望住都係睇完咪走咯。我哋都唔會去睇， 好邪惡 啊！都你都唔會好正啊！我哋要食咗佢咁，因為你平時係一個飽足嘅狀態。 走池我就唔走噶啦，一定跳落去。即係如果成個池都係走， 冇錯。 即刻飛落去， 係啊！即係池都好頸渴喎， 即係死在者都有不錯， 證明我好頸渴咯，係啊！一定反應。 所以睇咩走啦？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你會見到當時嗰個社會狀態點，先會有可口香嘅一個咁樣嘅想像。咁而你會見到烏托邦永遠都係對個現實同埋有一個連結喺度。 不過有時歷史就係咁吊軌嘅，即係你。我哋上一次講咧，即係 Thomas More 嘅烏托邦咧，佢寫一個藍圖，你以為佢係一個改革藍圖，你以為佢係一個政治宗教改革家，有時就係咁搞笑嘅。即係你睇翻佢嘅背景，啱啱相反，佢係保守派到不得了。如果睇翻佢嘅出身咧，佢係出身於喺十五世紀末一個典型嘅英國嘅富有同埋天主教保守嘅家庭，佢爸爸係律師、法官。佢咧就喺英國出身，讀倫敦其中一個最好學校叫 Saint Anthony School。跟住咧就去咗 Oxford， 去咗牛津讀拉丁文同埋古籍。跟住未得，仲去翻倫敦去四大即係律師學院叫 Lincoln's Inn 林肯法律學院入邊，就即係我哋叫 qualify， 就做埋即係大律師。咁咧後屘咧仲做埋法官、大法官、皇帝身邊嘅主要顧問，不特止。 仲要咧做咗下议院嘅议员，做埋议长都不得止，因为佢本身咧除咗中意法律，都好中意佢自己嘅天主教，佢好维护天主教。佢有几年咧就咩都唔做，即系 take a break 啊，即系去咗退休，去咗 retreat， 就 sabbatical 啊，我哋叫即系去咗做苦行僧几年，去探索即系神嘅意志，佢嘅宗教。咁跟住去到，你知道其實去到已經係十六世紀初嘅時候，係宗教改革嘅時候。咁好多新舊教徒有啲衝突，佢亦都係參與咗，即係檢控一啲即係推行宗教改革嘅人。咁其實你見到其實佢成個生命入面係代表住保守派陣營， 建制 舊教建制一定要維持現狀，而佢亦都係得到最多嘅自由，因為佢本身係有最好嘅資源。而其他人係冇， 但係佢 都要好好咁保護佢。但係最可惜係咩咧？佢自己保守，原來佢老闆唔係好保守。最終一日佢嘅老闆就是亨利八世，就話：，你都知亨利八世最出名係咩啦？即係要休咗加芙蓮女王啦。咁佢作為皇帝身邊嘅即係首席顧問同埋大法官，佢唔同意呢件事。佢亦都唔同意亨利八世要做即係 Church of England 嘅阿頭。咁就因為咁樣被判叛國罪，最尾被斬頭。佢係因為維護建制而死，雖然佢有一本好出色留於後世要改革建制嘅烏托邦，你話係咪好搞笑？ 好諷刺啊！ 好諷刺， 好諷刺。 係啊，咁其實即係呢位 Thomas More 呢位仁兄咧，我理解佢或者我認識佢咧，都係即係因為烏托邦呢本書啦。咁但係即係另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頭先阿 Michael 提到就係佢除咗學拉丁文之外咧，其實係不斷咁樣鼓吹咧，啲人要學希臘文。咁啊，點解要學希臘文咧？就係可以即係睇到希臘嗰啲思想啊、古籍啊，喺佢眼中咧，好多當時即係拉丁文所寫嘅嗰啲哲學著作咧，不明即係不明一明嚇，咁不明一文，即係我覺得唔係好足夠咧。即係佢當時嘅思想啊，或者係思考，其實都可以話一個文藝復興時代嘅學者嚟。咁嗱，但係呢位仁兄咧。佢最好玩嘅地方咧，就喺烏托邦裏面嘅內容咧。其實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因為讀過啦。咁但係讀過，因為我點解會對佢嘅內容好有興趣咧？就原因就係我研究十五、十六世紀嗰啲法制咧比較多一啲。咁而我就好有興趣睇下同一時代咧喺西方佢哋理想嘅法制點樣投射。咁烏托邦其實半本書咧係講緊對現實嘅不滿啊，即係佢哋喺度批評緊時政。咁啊，例如有啲咩時政批評，因為我哋研究法律啦，可能對法律嗰啲興趣大啲咧，就係佢會話到啊，點解喺啲小偷佢哋偷少少嘢都要判死刑？咁點解唔等佢哋嘅生命變得更有意義？ 即係你嘅意思喺烏托邦裏邊本書裏邊佢寫 係啊，寫就係當時嘅英國啊，點解就要做啲即係咁殘忍嘅刑法？咁佢嗱佢唔係特別仁慈嘅，但係覺得嗰個人唔死可以做苦工，咁對可能國家更有貢獻咁樣啦。即係例如呢啲咁樣嘅一啲思考咧，喺個烏托邦裏邊有。咁然後後半部咧先去講咧，即係佢透過一個咧好神奇嘅人物啦，嗰個神奇嘅人物咧就話係，即係佢用翻原文嗰個講法係 talking nonsense， 即係講緊啲廢話。咁但係佢講緊廢話裏邊咧，烏托邦裏邊有啲咩特別咧？我又係即係從主要從法律嗰啲角度嚟睇啦。嗱，首先佢。其實烏托邦你唔好諗住好自由，烏托邦裏面咧嗱都有奴隸 嘅， 都有奴隸嘅，嗰啲奴隸即係啲城，其實希臘啲城邦即係民主如雅典都有奴隸啦。咁但係嗰啲奴隸點嚟？可能係戰爭啊，有啲可能係外勞啊，即係請翻嚟嘅。但有啲好多咧就係因為犯罪之後佢哋判罰咧就係做呢啲咁嘅奴隸。 殺咗佢不如做奴隸。 係啊，但係嗰啲奴隸啊，當然啦，如果佢表現良好可以放翻嘅。好啦，有啲咩好玩嘅烏托邦嘅內容咧？結婚啊，婚俗問題啊，婚俗係點樣咧？嗱，我淨係講兩點啦。首先就係佢哋咧係絕對禁止婚前性行為。即 係好同意喎，小毛你。 好烏托邦。 係啊， 好烏托邦。 即係點解禁止婚前性行為咧？啊！就因為使到即係如果有婚前性行為咧，個婚姻就唔美滿啦。即係或者係可能係呢件事就讓到婚姻嗰個價值咧減低咗。咁所以係會重罰嘅，並且唔係淨係罰佢哋本人啊，係罰嗰啲家長。因為佢啲家長，佢一家就係幾十人嘅，就係、是、一個大嘅族群啊咁樣嚟去組成嗰個家長就好緊要。另一樣嘢咧，即係比較得意咧個婚俗咧，就係佢哋男女結婚之前咧，就互相咧會裸情個身體，然後俾對方睇嗰個版先。 哦，咁好，即係都好消費者權益好受保護。 再一次好烏托邦呢件事， 好烏托邦， 好烏托邦， 係即係睇個貨先咁樣。即係如果有殘缺啊咁樣，你唔中意。 咁睇完之後，如果唔滿意 咧，唔滿意唔結咯。 我哋記得我哋喺一啲集數裏邊咧，其實 Michael 攞嗰啲例子，我哋報紙都睇過。其實呢一啲分錢之前，要大家睇清楚對方係點咧，其實都幾文明嘅，即係起碼你都。即係知道了解對方嘛，所以當時都有啲女民國時期都有啲女仔啊登報招婚，都有講明對方嘅要求。咁所以講明講白咧，都可能係某一種文化嘅現象。 咪但係佢哋嘅婚俗裏面咧，仲有一樣嘢比較緊要啲啊！我哋而家睇可能即係喺現代對性比較開放啲，冇咁保守啦。但係喺烏托邦裏面咧，如果你係已婚嘅，即係婚前性行為當然唔可以做啦。但係如果已婚你係有婚外性行為咧，即係所謂禍奸嘅行為咧。哇就要做苦工嘅，仲要即系罚 咁少嘢嘅啫咩？ 但系如果你短期内再犯， 冇乜阻吓性， 冇乜阻吓性， 冇乜阻吓性，短期内再犯咧就死刑，就死刑啦。 即系所以 所以你 唔好讲真， 风流快活都系嗰代价好大喺乌托邦， 罚得太轻， 罚得太轻。 喂，但系点讲咧？ 好多人会铤而走险。 但你记住，佢头先讲嗰啲嘢咧，系讲紧系十六世纪1516年， 系啊， 当时嚟讲呢啲嘢系非常非常前卫噶，即系裸露人前睇完先结婚，即系等等嘅嘢，其实系喺当时嚟讲咧，系非常之开明开放，甚至乎系激进添。 咪但系过咗一个世纪啦，咁另一个好重要嘅乌托邦理想国小说咧，就系英国好出名嘅哲学家培根咧，佢所写嘅《新亚特兰提斯》。 《 新亚特兰提斯》咧里边咧，即系两点啦，我净系想讲。咁第一点就系佢里边好强调大学嘅。即系大学里边系，即系呢个地方佢最紧要嘅就系学问嘅追求。咁但系第二样嘢咧，佢就系玩啊乌托邦里边嘅，即系呢、這个嗰、那个裸体嘅分族。佢系点样讲咧？就系、是、大家自己睇就唔系好稳阵。咁最好就揾 friend 睇， 真係好 friend 幫你睇完你嗰個未來嘅太太正唔正啊？咁樣就即係再決定。 哇！你呢一個咧令我諗起咧民國嘅時代咧，中國啊民國時代討論呢個共產主義嘅時候，其中有一個好多人對於共產主義嘅誤解，就是、以為共產主義係共妻，即係佢 所以 唔係睇睇啫， 都係噶嘛，因為財產嚟噶嘛， 咁 就係呢個當然誤解啦，所以共產主義者就走出嚟。去要澄清啊，冇啲咁樣嘅事。 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攻擊嚟， 攻擊嚟嘅，係即係對於一啲意見嘅攻擊啦。咁我哋聽咗好多，真係好學理性上面去睇，其實呢一個烏托邦係乜嘢？咁我今日帶咗個好圖像嘅就係 Smurf。 哇，偶像喎、 啊！係啊 ，Smurf 陪我童年好多時間。 係我今日係向藍精靈。 我諗我哋個個都睇過藍精靈，咁但係藍精靈其實其實我哋細個睇嘅時候一定估唔到，或者亦都冇諗到佢入面有一啲好潛藏嘅。 冇諗啊，就係卡通。 係啊，咁當然啦，我哋要睇其實一本漫畫或者動畫作品，佢係咪真係潛藏咗某一種政治嘅意識喺入面，其實最重要睇個作者，即係藍精靈作者係 Peyo 啦，即係貝若啦嚇。咁貝若其實係即係呢個係佢筆名嚟，佢真名叫 Pierre 嚇。咁佢係1958年嘅時候藍精靈就第一次面世。咁1958-50年代，我諗大家都知道歐洲係咩一回事。咁佢係比利時人，咁但係一般會叫做法漫，因為比利時都係法語，咁所以都係屬於法國漫畫。咁佢攞過呢、這個安古蘭漫畫獎啊，所以係一個飛升國際嘅漫畫家。咁呢本書其實已經係好悠久嘅歷史，1950年代、60年代其實成個歐洲就係充斥住一種左翼嘅思潮，咁即係所謂左翼就係法國大革命之後，我哋知道喺個議會入面坐左邊嘅嗰班人，其實呢一班人傾向一種所謂 socialism 咯，咁亦都係一種社會主義源流，或者我哋一陣間教後嘅時候講。咁我想先講咗呢個故仔先，即係我希望大家俾少少時間完成佢。嗱，呢本書我問我仔借，咁Smurf 咧，其實大家知道咩事啦？因為一啲蘑菇屋嘅組成嘅大村莊入面咧，好多嘅精靈，每個精靈都有自己嘅肩負嘅責任。譬如 Baker Smurf 就係做麵包嘅啦 ，Jockey Smurf 就係周圍攞住個禮物送俾人會大爆炸嘅啦。咁佢其實呈現一個好重要嘅畫面咧，就係沈旭輝教授喺佢一篇短文叫《藍精靈政治》入面，其實已經講過。其實佢就係反映翻咧，一個法國好著名嘅學者咧，叫做呢、這、一個皮埃洛啊，皮埃洛入面其實佢已經講咗，佢有一本書叫《Little Blue Book》就係叫小藍書。就係、是、將藍精靈睇成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哲學嘅傳播，咁其實就係 Peyo 希望可以傳播佢嘅思想。咁呢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啫，就係講咧藍精靈嘅村莊其實大家知道係遠離塵囂，就遠離塵喺個都市以外好遠的地方。咁其中一隻精靈咧，因為要出去睇個世界，因為佢要做一啲 communication 工作。佢就發現咗原來呢個世界有金錢嘅觀念。咁佢就翻咗村莊入面咧。 去揾咗一個叫 Miner Smith 負責開礦嘅，問佢攞咗嗰啲金礦。咁但係其實 Miner 就話唔緊要，你隨便攞嗰啲嘢，因為對佢嚟講冇用噶嘛原本。嗯、但係佢就開發咗一個叫金錢嘅觀念。咁所以佢就有個名叫 Finance Smith 啦。咁、哦、有咗金錢嘅觀念之後就大件事啦。你估邊啲人會有錢？賣麵包會有錢咯、 嗯， 做廚嘅有錢咯。但係其實佢哋個村莊入面本來係冇呢個觀念噶嘛。大家都係付出咗自己嘅工作嘅努力，換取翻相同各取所需，冇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嘅觀念。Finance 嘅出現就破壞咗呢個平衡。咁所以到最後大家都唔開心，佢哋就話拉隊要離開個村莊。最後佢哋就要廢除呢個制度，開會廢除，然後將嗰啲金幣咧全部鑄造做樂器，咁換取翻一個 utopia。 喂，所有西方嘅烏托邦都係反金錢。 係、啊、由金錢，萬惡嘅金錢，人類嘅勞動，啊、呢啲咁嘅古仔咧，其實永遠都係喺烏托邦嘅時候，我哋要思考嘅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正話咧其實講好多藍精靈，先冇聽先會講藍精靈嘅故仔啦。咁啊，聽個故仔咧，我不得不咧好明強烈咁感覺到咧，其實佢影射或者隱晦咁講述緊馬克思主義裏面最初嘅觀點。 嗯， 即係大家知道，當我哋用馬克思主義個字嘅時候，就講緊馬克思最早嘅時候諗嘅啲問題，同後來共產主義係有啲差異同埋啲演變喺裏面。我哋講馬克思主義嘅時候咧，裏面其中有啲好重要嘅觀點要處理。第一個就係、是、人類嘅剩餘價值。即係佢認為人類嘅產出裏面有一個價值，但係佢話資本主義咧就將掠奪咗嗰個人產出嘅價值嘅一啲部分，咁所以佢收集咗啲佢剩餘價值，然後佢就會可以致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佢認為不公嘅地方。第二就係話人類嘅生產行為會有一個所謂異化嘅過程，我哋漸漸會因為工廠或者工業會令呢個行徑會令到我哋唔記得咗自己其實點解要做嗰樣嘢。又或者我哋同我哋生產嘅過程之間有一個割裂，即係簡單講就係、是、譬如我哋講教書咁，你講個 lecture 咪講個 lecture 咯。但如果我要你分成十個人，每個人講十五分鐘嘅時候，其實你唔知自己講緊乜嘢，係咪？你咪只係啤其中一嚿。咁、所以異化啦，金錢令到你異化啦，金錢系統掠奪剩餘價值啦，其實就係喺講馬克思主義嘅時候最初好基本嘅問題。咁而呢兩點，我認為到而家依刻任何人類社會裏面都面對緊呢啲問題嘅，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解決同埋舒緩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即係有咁嘅諗法喺裏面。 即係當我哋可能咧去有陣時去睇一個漫畫或者圖像。佢係咪真係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 political meaning 或者 message 帶出？咁最重要當然係作者啦。咁、譬如一定係喺1950年代，好明顯嗰啲左翼青年嚟嘅呢個一定。大家知道法國有好明顯嘅社會主義傳統，即係當我哋追溯嘅，早遠早於馬克思，好 systematic 去解釋究竟社會主義或者佢創出所謂共產黨宣言之前。喺呢個1810年代嘅時候，其實法國已經有一個好重要的人叫聖西門。咁佢其實就係、佢本身係個貴族嚟，但佢就係散咗自己啲家當去參加法國大革命。咁法國大革命完咗之後，我哋知道左翼思潮就興起咗啦。佢哋對於法國將來嘅國家建設開始有好多嘅討論。咁其中最重要一個當然就係 socialism 啦。咁聖西門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社會主義嘅鼻祖。咁佢其實佢成個行為已經好烏托邦噶啦，我覺得。即係有邊個可以將自己佢本來有好多座古堡嘅貴族嚟㗎嘛，佢將啲錢散曬出嚟去反對呢個波旁王朝嘅統治，參加革命，然後再喺個 republic 上面去討論社會主義點樣落實喺法國。咁其實當然佢最後唔成功啦，但係呢件事都係即係感召到我諗馬克思一代嘅人點樣去睇。其實頭先阿卓然講得好就係、是，原來我哋處於一個後工業革命嘅時代咧。其實資本家係不斷剝削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即係當個剩餘價值嗰個俾佢係咁樣去掠奪，盡情去掠奪，因為其實勞動力冇得計咁。 係，冇錯。 啱啱當你睇下 Oliver Twist 嗰啲故仔，你爬煙通咁樣係咁抹嘅時候，十幾個鐘其實就得一條麵包，即係你叫我點樣能夠接受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社會主義嘅終極目標應該係謀求普羅大眾嘅幸福，而烏托邦嘅展現就喺 Payroll 嘅畫面嗰度展現出嚟。即係其實點解佢接受唔到 finance 呢個觀念？ 係個村莊本來隻藍精靈做麵包嘅時候，佢感覺到做麵包嘅快樂。 快樂， 但係當佢做麵包為咗揾錢嘅時候，錢先會令佢快樂，而做麵包就被異化。 所以呢個其實好似我哋頭先一開始第一節講呢一個五斗米道咁樣，即係我哋講呢一個天師道，每人交五斗米，入咗會之後個人民公社就出現，大家就一齊喺個精靈村莊嗰度耕種。 咁阿 Baker Smith 就做麵包啦，佢每日都係負責做麵包，佢 enjoy 個過程， yeah. 然後佢得到嘅就係大家夜晚好歡樂咁一齊享受個餐飯。 嗯、 每一隻精靈嘅財產都係公平嘅，就係、是、一間蘑菇屋。 嗯、 而蘑菇入面嘅設計係點樣？你係有自由嘅。係啊，呢個精靈政府係唔會干涉你，你鍾意點樣玩都得。咁啊 ，Jokey Smurf 咧攞住嗰個咁嘅物品，周圍咁樣去即係送俾你，送份禮物禮俾你，然後大爆炸搞笑，大家開心。咁然後呢一個就係佢嘅工作，佢都係享受喺入面。咁冇人會干涉，個世界就好美好。咁、嗯、但係出現咗金錢之後咧，賣麵包嗰個有錢啦，幾箱金喎、啊，但係仲有冇人買笑話咧？冇人買笑話，咪、嗯、有一隻精靈係念詩嘅，叫詩人，冇人買詩。冇人聽音樂，因為呢啲佢哋覺得唔值錢嘅嘢、 嗯嗯， 只係生活所需嘅嘢值錢。 慢慢就出現咗階級啦。 冇錯，階級就出現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好有錢，咁最後佢哋決定係咩咧？我哋要逃離呢個本來係烏托邦嘅烏托邦。 嗯， 呢、這個就係一個反烏托邦嘅論述。咁、嗯、最後咧，嗰、那個大家一定會記得，精靈爸爸去咗邊？佢係領袖嚟噶嘛？524歲嘅喎，呢個老人家，仲要係一路都係。我其實好懷疑佢咪一人一票選出嚟，因為 Payo 冇交代過，佢一直都係即係五百幾年世襲嘅領袖。咁當然佢可能好英明啦，佢大家一路俾佢繼續做啦咁樣。咁精靈爸爸咧，佢就話有好多其他精靈話走啦，跟住精靈爸爸話好，我哋都走，一齊走。咁最後阿 Finance Murph 就話，不如我哋算啦，我哋唔要呢啲嘢，然後就將嗰啲金幣全部拎翻曬出嚟，鑄造樂器。成個故事、那個村莊就翻一個大同嘅， 所以藍精靈唔係淨係得盧蘇王同論盡仔 啊， 係啊，即係仲有其他嘅角色啦嚇。咁呢、啊、個故事裏面我覺得最深刻嘅反省咧、就是，即係點樣去睇金錢呢個問題。頭先我哋提到啦，其實喺西方嗰啲烏托邦嘅世界裏面所有嘅描述咧都用金銀咧係即係冇咩瓜葛。咁喺譬如烏托邦嘅古仔 ，Thomas More 講嗰啲烏托邦人佢哋點樣處理金銀啊？佢地方大量出產金銀，但係佢哋就唔會用啲金銀咧嚟到去做佢哋自己嘅交易啊嗰啲咁嘅媒介。嗰啲金銀愛做啲咩？儲起嚟，愛嚟請僱傭兵。 嗯， 即係如果有人攻打佢，就請人去打仗。但係佢哋最好玩的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外國嘅敵人係有人去挑戰佢嘅國家安全咧，佢哋點樣咧？就係、是、用重金去買通佢哋對方國家嘅人。叫佢哋國家人殺咗嗰個暴君，啊，即係用錢就係咁用噶啦。但係咧，啲錢就唔係自己用嘅。咁烏托邦裏邊個古仔咧，我覺得即係對於金銀嗰種即係諷刺嘅意味咧，真係非常之搞笑。我懷疑係呢個咁嘅思潮一路落嚟，可能都引帶到藍精靈咧，佢對於金錢嗰種諷刺嘅嗰種 態度。 係啊，唔單止引帶藍精靈添啊，其實真係會引帶到一啲現實。頭先你講有啲會耗盡一生嘅金錢。去追求呢個理想，譬如好似英國喺十九世紀初有個工業家叫 Robert Owen， 嗯， 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做紡織嘅工業家嚟嘅。佢曾經喺1825年嘅時候咧，就當時去到美洲，就喺 Indiana 呢個州，就組織一個叫 New Harmony 嘅 project， 就新和諧。其實佢就係想做翻藍精靈嗰件事，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我哋叫 communal living。 嗯、 即係社區合作、社工社式嘅生活、嗯，大家作為工人就唔需要攞人工噶啦，各取所需、各展所長，資源共享，亦都冇階級制度。佢將所有嘅資產投入曬啦，結果兩年之後就瓜老襯。即係所以有時即係因為我哋係人，我哋唔係藍精靈，嗯、我哋冇藍精靈咁十分勁。所以咧，我哋真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咁當然啦，嗰個所謂嘅小村莊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慢慢越嚟越多人入去住，越嚟越多人唔單止各取所需，而係 攞埋人哋， 亦都做少啲。個個諗住做麵包賺錢，但係叫人哋賣麵包唔好收錢。明白？咁就搞唔掂。咁所以結果即係當然 ，Robert Owen 而家都有好多人敬仰佢，係即係推動即係英國合作社運動嘅先鋒啦。咁但係到最尾，其實喺經濟上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不能夠行得通嘅事。 係啊，你講咗好重要一點。當我哋討論烏托邦嘅時候咧，佢有一部分係諗嘅就係點樣去改革社會，令個社會更加美善。但同一時間咧，烏托邦亦都諗緊啲問題，就係人嘅本質裏邊有冇缺陷，同埋人有冇弱點。有啲烏托邦類型係諗呢啲點樣去令到人變得更好。 另一位散盡家財，即係好似阿聖西門咁樣嘅即係偉大嘅。即係好有我哋今日認同佢個地位嘅人物呢，亦都係英國人啦。咁同阿 Thomas More 都係牛津嘅校友嚟嘅。咁就係即係呢位阿 William Morris。咁阿莫里斯啦，咁佢寫咗呢本好出名嘅，即係好重要嘅，尤其喺嗰、那個即係可能社會主義嘅烏托邦嘅建構上面呢，即係好重要著作，就係 News from Nowhere。 啊，即係我哋中文譯做烏有香啦。 好靚呢本書。 咁、啊嗯、即係呢個烏有香好得意噶。佢個書名你留意一下啦 ，News from Nowhere。但係咧，其實 Nowhere 咧，如果你點樣拆開呢個字咧，就可以有唔同方法嘅，可以變到 Now Here。係啊，即係喺而家呢個咁嘅地方。咁嗱，呢、這個阿莫里斯咧，佢就一個大工業家啦。咁亦都喺譬如瓷器啊設計上面好出名，可能唱完陣間再可以講多啲。咁、但係同時一個好偉大嘅文學家嚟嘅。咁我以前佢講嗰啲，譬如講愛情嗰啲詩咧，佢即係寫過唔少啦，好靚嘅詩集，好有名。咁啊，呢本 News from Nowhere 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好似即係幻想緊英國咧。變成一個好似頭先小毛講藍精靈村莊一個冇金錢嘅，大家咧喺工作嘅時候係為咗興趣，咁所有嘢都係唔會欠缺嘅，好充足嘅一個社會。咁呢個咁嘅社會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嗱最重要嘅莫里斯想講咧，就是、除咗大家係好快樂嘅勞動之外咧，咁佢本書裏面咧就是、特別提到啊，點樣可能？出現到咁樣嘅社會，嗱佢個主角咧就係突然之間一覺醒來咧，就發現自己喺呢個烏有香當中。咁、但係即係點點樣出現呢件事嘅咧？佢就特別咧喺個烏有香裏面咧，就揾個即係導遊啦，帶到佢去大英博物館，揾一個咧好年紀好大嘅一個老學者，你話俾佢聽舊世界係點樣變成新世界。好啦，咁裏面細節就好難講到嘅，但係講完就係好多戰爭啊，好多嘅鎮壓之後。突然之間咧，全世界所有人醒覺，佢哋係唔應該要有國家嘅。唔應該有國家，即係大家咧，再唔會因為佢嘅民族嘅利益、國家嘅一個觀念咧，嚟到去互相去爭鬥。漸漸佢哋發覺咧，原來咁樣咧可以好美好嘅，佢哋嘅生產係足夠佢哋嘅生活噶啦。咁然後大家就可以去揀你中意做啲咩。咁呢個烏有香裏邊咧。嗰啲最窮嘅或者係最唔係窮啦最缺乏嘅最冇地位嘅人係咩呢就是、穿金戴銀著到好靚嘅咁但係其他人咧就著到好普通好平實。 我可唔可以借個書？我摩里斯即係依個我哋叫烏有香消息或者烏有香信息啊，睇你嗰個翻譯係點啊？咁其實佢自己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推動了英國的工藝美術運動。咁呢個工藝美術運動亦都影響到法國很多類似的一些講緊重視設計的運動。咁我喺建築與同卡文徐仲文，即係佢係做建築嘅教授。咁喺我哋一起討論呢啲話題嘅時候，其實好重要就係當時英國諗緊一樣好重要嘅嘢。工藝美術運動認為當時嘅所謂嘅現代嘅即係工業化咗之後嘅東西太醜樣，即係千篇一律。劣質即係你做得唔靚，咁點咧？佢認為應該推動翻一件物件，其實係工藝品嚟嘅，即係一個瓷器係工藝品，一件東西係工藝品，你要靚。咁所以佢其實佢當時用咗好多一啲嘅觀念，例如話佢可能會認為啲曲線啦、植物啦、大自然嘅嘢咧，融入咗落去嗰、那個嘅設計入邊。咁然後呢啲嘢咧帶動咗令到嗰個嘅世界更美好。咁而用重視人嘅美學美感，令到世界變得咁好，亦都係佢講烏托邦或者討論咩叫更加好嘅世界時好重要嘅因素。 呢度係啊，呢個書咧，其實大家打開嚟睇下，咁係根據佢原版的， 好正喎、所以好正， 好靚啊！所有印刷，咁佢有個叫 Cam Scott 嘅出版社，William Morris 自己去開，咁啊，即係裏邊就係即係去鼓勵用點樣用到靚嘅嘢嚟到去改變人類嘅生活。咁靚嘅嘢唔一定貴嘅，所以阿 Morris 最後佢所有家財都係散盡曬，你去實踐佢嗰啲社會主義嘅夢嘅理想。 我非常之同意佢講嘅講法，就係、有陣時咧，我哋接受唔到一啲嘢，我哋覺得一啲嘢我哋冇辦法去睇，冇辦法去唱，冇辦法去講嘅關鍵原因咧，就係嗰啲嘢真係太過醜樣。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講咗三節嘅烏托邦裏面，討論咗好多講烏托邦嘅話題，就係、建立一個所謂理想嘅一個世界，或者理想嘅空間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咧，有啲觀點好重要係，即係我認為好重要係要諗嘅，就係、話究竟個烏托邦想推動嘅係真係嗰個嘅藍圖嚟嘅，即係當我寫烏托邦嘅時候，真係要揾個島嚟建立一個咁嘅城邦，定係其實佢借住一個咁樣嘅想像？去講出當下嘅社會問題，作為一個改良嘅建議， 啊，呢個其實係好重要。究竟你係要真係一個藍圖革命嘅藍圖，定係一個建議？ 嗱， 你講 係咪？我話如果你睇翻 Thomas More 咧，其實喺佢生平入邊咧，佢冇話過佢寫嘅烏托邦咧本身係一個行動綱領嚟。 嗯。 但是很明顯，他是對於現世社會的價值批判、人性的批判、制度的批判，即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而且為什麼要講一點呢？就是在我們處理講烏托邦的問題的時候，有不少人或者有人會認為那些的可能是對現世的建議或者改良的意見呢是行動綱領，而可能會很反對這些烏托邦的論述或者想像。也都調翻轉，有些人認為那些所謂的改良建議是行動綱領，所以會將那些的其實空想的想法呢嘗試去實踐，而產生很多的問題。點解要咁問？就係當一個烏托邦你真係要建立嘅時候，你必然要問就係喺你心目中嘅烏托邦可以係我心目中嘅地獄。係。咁你我點解要住喺你嘅烏托邦？我點解唔喺我嘅烏托邦？係 啊，通往地獄嘅通道都係由善意建成㗎嘛。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就會衍生到後來我哋二十世紀講好多所謂有反烏托邦嘅小説或者反烏托邦嘅故事，就係嗰啲烏托邦係咪真係咁理想咧？其實係應該要打一個問號喺後邊。 其實我講阿 William Morris 咧講 News from Nowhere 呢本書咧，我覺得佢有意思嘅地方就係佢喺呢個轉折當中，就係、是、一個好理想嘅幻想虛構出嚟嘅世界。嗱，我哋諗下柏拉圖嗰、那個理想國啦，跟住烏托邦，其實好多都係城邦啦，唔知喺邊度嘅，咁係一個唔存在嘅島嘅。但係我哋睇下 William Morris 本書咧，你會見到啲咩咧？就係、是、佢有一個喺泰晤士河嘅旅程，由倫敦點樣去到牛津嗰個、附近。咁佢講嗰啲地方咧，我以前讀書咧，日日喺嗰啲咁嘅河邊嗰度行，基本上就係講緊一啲現實有嘅地方。咁係咩分別咧？就係、是、其以前嘅理想國嘅小説咧，佢哋係喺度幻想虛構，但係而家咧，即係逐漸去到一個咧，喺現實裏面點樣將個地貌轉變，點樣去喺我哋實際嗰個地理嘅環境裏面咧，去實踐即係佢哋嗰啲理想嗰啲嘢。咁但係William Morris 咧，俾後世好多共產主義嘅組織啊領袖咧批評佢哋呢種嘅諗法係兩種嘢，一係就空想社會主義。咁就係有社會主義嘅一個理想喺度，但係冇實踐綱領，就唔知點樣去做到嘅。咁所以所有嘅嘢，人性太美善啦，點可能會可能即係喺裏面係咁多幻想出嚟嘅嘢。咁另一樣俾人批評嘅最多就係所謂無政府主義，就係冇領袖，冇一個即係強有力嘅組織，點樣可能實踐到呢樣咁嘅嘢？因為所有呢啲咁嘅烏托邦嘅小説咧，其實全部都係咧反帝國。或者如果就算係有啲係無政府添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反帝國嘅。你一擴張咧，嗰啲好享受到而家穩定嘅美好生活嘅人民咧，佢哋就唔可能再有咁樣嘅理想喺度。你一擴張咧，權力就要集中噶啦，咁就會有暴君嘅出現，人民就會被剝削。咁呢個咧就係嗰啲烏托邦嘅小説咧，我相信係佢哋共有嘅一種理念嚟。咁而嗰啲反烏托邦嘅小説咧，其實在就係喺度講緊啲咩咧？就係佢哋好有行動綱領，即係而家已經有啲可能要實踐呢啲烏托邦理想嘅人，佢哋好有行動綱領，而佢哋嘅行動綱領咧，或者係佢哋已經做緊行為，正正就係有啲即係呢班講烏托邦人士，佢哋最唔想出現嗰啲嘢。咁而所以因此有嗰啲反烏托邦嘅小説出現啦，我相信係即係基本上可以反映住咧，唔係淨係文學上面對理想世界嘅追求，而係亦都係反映住咧現實政治如果投入咗烏托邦嘅因素，咁我哋即係喺譬如文化界嘅人士，或者甚至乎好多可能係即係喺呢啲地方生活緊嘅人，佢哋點樣去即係思考同埋點樣去應對佢嘅處境。亦都係點樣去反抗？譬如喺我哋所謂三大反烏托邦小説裏面，即係其中最早出現嘅一部咧，就係 V 啦，就係俄國作家即係佢哋所寫嘅。咁呢本 V 裏面咧，其實個作者個作者個名好巧口 好巧口㗎，好巧口 叫耶夫爾尼咁樣啦，耶夫爾尼。耶夫爾尼咧，佢其實本身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叫做海船設計者嚟，即係佢係讀點樣做軍艦。咁所以喺嗰本 V 裏面咧，嗰個主角男主角啦，咁就係一個設計太空船嘅工程師。咁呢本 V 好得意嘅地方係咩咧？佢係第一本俾蘇聯去禁制嘅，即係成為禁書嘅書嚟嘅。 咁因為裏面佢大量地去批評咧一個理想嘅世界，嗰種所謂完美嘅世界，佢裏面嘅不完美。 即係當喺蘇聯時期寫啲咁嘅嘢。 係啦，佢係 咁梗係俾人禁啦。 即係大概佢係1910年代開始寫本書，1920年左右出版，咁就總之成為咗禁。 蘇聯一成立就即刻禁咗佢先。 係啦，咁啊，咁佢裏面嘅世界係點咧？所有嘢都透明嘅，所有嘢都透明嘅，所有人咧都係一個 number 嚟嘅。啊，個主角咧就係叫做B503 唔係9527 女主角，女主角就 B330咁樣咧，B330即係大家係有個 number 有個好似車牌咁樣嚇。咁我懷疑我計過應該都係25,000人左右啦。咁好啦，嗱呢本書裏面咧，即係講到就係咩咧？世界就係、即係佢哋個世界就係俾一個綠牆圍住，咁然後所有人喺透明嘅空間裏面，唯一可以有私隱嘅時間咧，就係同一個另一個 number 異性嘅 number 啦，親熱嘅時間，但係好短嘅嚇，即係計曬事噶啦。咁嗱，呢個就係V 裏邊嘅 烏托邦， 係烏托邦嚇。咁你啲 partner 係隨時係隨機去抽嘅嚇，隨機嘅。咁但係 繁殖下一代係為咗成就國家，都唔 知 係 咪繁殖下一代啦，可能都有啲生產嘅機制喺度，可能純粹為咗興趣嘅。 不過呢啲、就是、呢啲作品即係同往後嘅1984一樣嘅，即係其實佢係想反映嗰個極權監察去人性化嗰種嘅即係極端控制咯。 係啦，即係我自己唯一可能比較中意《美麗新世界》啦， 《美麗新世界》好正， 我細個睇嘅真係好，我就覺得即係嗰個世界係佢嘅假設好簡單，就係現世係痛苦嘅，所以佢特登。個政府就為咗大家嘅咁痛苦咧，就俾啲嘢你剔下，咁咧就令你就開心啲。咁啊，吸毒係唔啱噶，咁但係 當然啦， 喺個古仔裏邊翻上， 係啊，我哋講到故事 啫。咁但係佢裏邊咧嗰樣嘢係一個完，所謂嗰啲完美嘅，即係嘅藥劑啦。咁令到你係進入一個比較好嘅狀況，又唔會傷害你人體。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哇，嗰啲嘢可以。值得食嘅話應該食，咁然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大家依賴嘅一個東西。咁啊結構係一個咁樣嘅結構。 我覺得佢嗰度最正其實係Brave New World 入面咧，赫歲黎其實佢最想跨，佢想講嘅就係點解嗰班即係 Alpha 即、係最頂尖嘅階級要靠 Tech Soma 嚟到去得到快樂。 嗯、 其實佢哋已經係應所有嘅嘢喺曬度，但佢唔開心。 嗯， 即係其實你可以睇到最有權力嘅極少數人，其實佢係充滿住恐懼。同埋好唔愉快，所以先要靠 take just 嚟到開心。 係啊，咩新世界裏面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啲人全部都係複製嘅，佢用一個複製嘅系統去做。咁主角就係唔係複製嘅，即係主角係即係 種姓制度嚟，基本上好慘嘅低層。 係啊，即係佢即係一個例外啦。咁佢見到一個咁嘅世界之後，臨尾佢就即係非常之失落，同埋覺得嗰樣嘢唔係嗰件事啦。咁啊，離開咗個世界，選擇咗。咁啊，所以我感覺到即係嗰個美麗新世界嗰個題目本身就係一個反諷啦，即係佢講呢個新世界或者可能人類向緊方向嘅世界，其實係一個好悲哀嘅未來，即係佢講緊呢一個東西。咁所以你會見到呢一類嘅反烏托邦小説都係講緊即係人類而家追求嘅某啲東西推到極致嘅話，可能會出現嘅問題。 咁就好、是、有趣，但係可以調翻轉諗翻，即係烏托邦當初點解會出嚟？ 係 當初烏托邦出嚟就係想諷刺或者想批判一啲。現實嘅不完美，或者係啲極端不完美又改變唔到，其實先諗一個虛構小説出嚟。但係到到佢嘅反烏托邦就走去另一個極端，就係話，當你如果將理想變成理想主義，變成理想主義行動綱領，又推到極致嘅時候，又會變成一個極不理想嘅狀態。所以佢先將個極不理想嘅狀態擺出嚟，嚟到令到你唔好盲目推向理想。 Brave New World 咧，其實大家要知佢嗰個分咗唔同嘅階層咧。 嗯， 其實呢樣嘢係諷刺緊或者反諷緊柏拉圖理想國裏面咧。其實人係分到金銀銅鐵咁樣，即係唔同嘅階級，即係嗰啲金銀銅鐵就係佢係叻唔叻啊，質地係點樣啊？咁即係所有統治嘅都係金嘅啊。咁就好似《美麗新世界》裏面咧，係 Alpha 呢個級數咧，佢先可以做到啲統治，佢所有特權都喺佢哋嗰度嘅。咁呢樣嘢係咩嚟？其實好多。世界裏面去建立理想國嘅嘗試，佢哋都係會有咁嘅諗法，有啲精英階層嚟帶領個社會點樣去發展。咁而但係佢哋同時間就係所有特權享盡。咁但係嗱呢幾部1984啊、V 啊同埋美麗新世界咧，我想講咧，佢哋嗰啲主角裏面最終點解會突然之間發現到個世界唔美好啊？就係佢哋有共同嘅一個話題，或者共同嘅一個問題，就係佢哋面對住愛情。 就是、愛情咧，讓佢哋打破曬所有呢個世界嘅框架。 我哋見到一位咧，就係、是、讀得太多文藝作品嘅青年， 青年 將呢個愛情放大成為所有。 唔係佢唔係讀得太多文藝作品，經歷太多愛情。 唔係，但係真係係愛情 人生嘅 重點。真嘢冇， 愛情打破曬佢 啦。作為冇理想，咪同條鹹魚一樣，阻住佢。 但 係 佢係一條會拍拖嘅鹹魚。 佢嘅個 topic 係喺個係個愛情嗰度揾到嘅。 呢個繼續講。 真係最 發現。 我覺得係好好精彩嘅地方嚟嘅，因為嗱當然係愛情作為一個 plot 啦，大家睇小説睇得最開心。咁、但係咧，點解會突然之間嗰個美好嘅世界出現矛盾，或者佢哋發現個美好世界原來有漏洞嘅？就因為咧人與人之間最基礎嘅一種感情，佢哋發覺原來都唔可以喺呢個咁嘅理想世界裏面咧、自由地去舒張。咁、突然之間就因為愛情嘅一個呢、這個鎖匙，就知道個世界原來係囚室，唔係理想國。 所以我覺得其實反烏托邦小說應該最重要就係要話俾我哋聽，歷史嘅過程入面呢，尋求烏托邦嘅過程其實經歷咗好多嘅事，而呢啲烏托邦建立嘅過程入面呢，其實產生咗好多可能係悲劇，然後大家先至會就住目睹嘅嘢去話俾大家聽，其實烏托邦唔存在㗎，我哋經歷咗好多嘅陣痛之後仍然揾唔到個結局。 講到悲劇啦，即係我都即係要引用即係前輩學者金冠圖老師，即係佢喺研究呢一啲推動烏托邦引致嘅悲劇嘅時候，即係佢講咗幾句説話，一定要引用。第一句就話合理嘅社會係不完美。第二句就係話理想嘅社會唔係完美無缺嘅世界，而一個能夠自動發現弊病並能及時改進弊病嘅開放社會。 係啊， 所以我真係好感動。 係啊，所以王德威用義托邦嘅時候，佢都有講到點樣用現世嘅創揾找啲孤立嘅空間去尋找觀照翻我哋現世裏面各種各樣嘅問題。而我哋都見到咧，愛情作為一個人性嘅本源嚟講咧，喺反烏托邦同埋烏托邦小説裏面咧，嗰、那個觀照人性嘅核心位置。 Thank you.